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40点，跌3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33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4.9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9，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82美元，卖出1,905.3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晚上8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出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敏感时刻，咁啊有彭晴同埋有啊莫莉嘅吓，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莫莉，你好啊， 你好， 系啊， 喂，重阳节今日最后一日假期啦， 哦系 啊，珍惜呢一个嘅假期啊，当然都真系啊， 系啊系啊系 啊， 上个礼拜都讲咗你拜山啦， 系啊，但我想讲咧，除咗拜山之外咧，我呢排咧有一个热话一个剧咧， 系 好多人讲，跟住搞到我都特登 click 入去睇下啦， 咁你睇完之后觉得点啊？ 我睇咗3分钟啫， 咁多啊， 3至5分钟啫，因为我之前追緊套泰劇啊，嗰套就係亦都係講話係啊泰國劇，跟住我成日都講噶啦，因為啲人成日話神劇啊嘛，咁我 click 入去睇下究竟係點樣神劇法啦，咁所以而家先至啱啱開始追而家呢一套，咁但係聽眾們應該都可能聽過下噶，呢套叫做《Emily in Paris》。 係啊係啊，咁啊我諗都好多人。包括我身邊其實都有啲即係同事啦、啲朋友啦，咁啊睇完之後喺網上面有啲分享啦，亦都有啲媒體咧都對呢一個嘅N 字頭出品嘅劇集啊，都有好多啲唔同嘅討論啦，有讚，亦都有批評嘅《Emily in Paris》啊嚇。咁呢套戲其實就都巴閉㗎，因為咧佢係《Sex and the City》嘅創作人嘅新作嚟嘅。 哦 系啦， 唔怪之咁多话题啦，做到 系啦，咁啊，有啲人就觉得啊，会唔会一个后生版嘅《Sex and the City》咧？咁但系佢又冇咗嗰啲好多对性啊，又或者系一啲欲望啊，甚至乎系一啲啊，因为嗰阵时讲阿 Carrie 咧，就系一个呢个女人杂志写嘢，咁成日都会将啲女人嘅心声同大家一齐分享，咁但系当然啦，《Emily in Paris》就成个嘅设计都已经唔同晒，因为一个后生女咧，呢啲 Ellen 真系好靓啦，里面着啲衫，就讲佢喺美国，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因为一个同事大肚，佢个上司大肚，咁本来佢个上司就喺巴黎嗰度做嘢嘅，咁但系因为佢要 生仔啦， 生仔 佢就去唔到 Paris， 去唔到巴黎，卒之就俾咗Emily 係呢個機會，咁就去咗巴黎嗰度做嘢啦。 而 Emily 自己喺芝加哥都有男朋友，就同男朋友溝通過，就話因為咧公司話我只要過法國嗰度做一年嘢，我就翻嚟可以升職噶啦。所以佢過咗去。 係啊，咁啊中間都幾特別嘅，因為成套嘅啱啱睇曬啦，其實都 係啊 十集係好易追啊，因為 啲人話廿幾分鐘一集易睇嘛。 係啊，即係比起嗱，因為我其實好少追劇嘅，莫莉 係啊， 係啊，我好少好少，因為我好討厭睇劇集。 你對上睇嗰台咩咧？ 《愛的迫降》。 哦，都冇耐啫。 哦，都唔係好耐，係因為疫情底下咧，多咗時間喺屋企啦， 同埋又係多人講嘅話題作嚟嘅呢套， 係啦。咁所以先至的起心肝去睇下劇。如果唔係咧，平時真係好少好少睇劇。因為真係唔想追，即係好辛苦啊。 其實攰嘅。 夫妻的世界都有追，但係我都追到未，但係結果我未睇嘅。 我直情冇睇嘅呢個。 係，唔係嗰個都好睇嘅，其實都。不過 anyway， 即係呢個 Emily in Paris 咧就好明快，廿幾分鐘，靚人靚景。咁但係都有啲好大嘅批評 㗎。 批評啲咩咧？哇！陳腔濫調，好 cliché 啊。即係嗰啲好夢幻嘅橋段啊，即係將大美國嘅一啲。文化係啦，擺入去呢啲法國劇嗰度啊，唔係咁噶嘛，法國。 我以為呢啲 情況， 我以為呢套劇係講緊文化即係嘅差異啊，因為我頭先都講，我睇咗雖然唔係好多，咁但係咧一入到去嘅時候，即係佢頭幾幕啦，就講阿 Emily 一去到法國嘅時候，已經係遇到一啲文化上面嘅差異喎，例如就話法國咧，你去到咧，你一定要講英文，佢唔會理你嘅喎。 係啊， 佢就同你講，我唔識噶，你講法文啦咁噶嘛。 系咁啊！呢个都系法国嘅，即系一啲嘅印象。你唔好讲以前喺加拿大住咧，我哋有一个嘅省市咧，叫做 Montreal 啊，蒙特利尔咧，嗰度系好多法国人居住啊嘛。呢个情况同样都出现嘅。你上到去讲英文，冇人理你嘅。系你要讲法文，你要讲法文先得嘅。 系 咁，但系其实有啲人批评就系呢套剧个桥段系真系好奇怪咯，因為例如一個靚妹去到法國，入到一間叫做PR 嘅，即係公司一個咁大品牌做名牌子嘅 PR 嘅公司，因為做網上digital marketing 嘅嘢，佢會聽個靚妹講，係嘛奇奇怪怪咁樣咯。但我覺得喺呢個疫症底下咧，即係 咩都冇話冇可能。 係啊，一切都係覺得好令人好沮喪嘅時候咧，睇翻呢啲劇咧，覺得好開心喎。 係，同埋加上頭先都講啦，靚人靚景咧，跟住有好多人成日都好想去旅行噶嘛。 係啊， 而家你望到嘅時候，就好似去咗旅行一樣。 係，好似去咗法國巴黎咁樣。 係啊， 咁啊啲景係真係好靚嘅。咁啊啲衫亦都好靚啦。咁啊啲人當然啦，好似男主角係咧嗰個廚師 Gabriel 啦嚇，話佢拍咗呢套劇咧，突然間爆紅。非常之受歡迎啦！ 即係佢原本真係廚師嚟㗎， 佢唔係，佢係 model 嚟嘅，係啊，佢叫做Lucas 係啦 ，Lucas Bravo。咁但係佢初初 IG 好似得幾萬人，而家有幾十萬人。 哇！唔係咁，佢真係好 hit， 因為佢 hit 到唔係就咁女仔，即係身邊咧，我身邊啊，唔係就係女性嘅朋友同我講話好睇，叫我睇，係身邊男性朋友都叫我睇， 係嘛？ 即係仲要 send 條 link 過嚟，驚死我唔睇咁，你快啲睇啦，快啲睇啦，同我講。 係真係好睇嘅，係咩好夢幻？因為同你現實嘅巴黎咧，可能都係。另一個世界咯，係啊，咁我諗如果你大家都係，我相信咧對巴黎咧就一個情意結，一個夢幻，覺得好靚、好浪漫啊咁。但係實際上係咪真係咁咧？我諗有去過法國嘅朋友啦，可能嗰啲感受有少少唔同咯。 其實我未去過法國， 你有冇去過法國？ 冇啊，但係咧我就已經聽過啲朋友講過咧，就係話其實法國人都幾排外嘅，即係無論你係邊個地方嘅人都好啦，咁佢都好似唔好理你，咁佢好自己小圈子咯，叫做即係會係你頭先所講啦，我都話哇，你去到嘅時候你一定就要講法文先，你講英文佢都唔理你㗎啦。同埋就係話嗰度嘅人嘅生活啊，同埋佢哋嘅身材。是真的都挺靚， 係係係， 同埋好自己嘅。 係咁，但係都要了解一下多啲嘅。我有睇過啲分析，佢哋講佢法國人咧，唔係話你同佢講英文唔理你，只不過覺得你應該同佢講咗法文先， 要尊重佢哋， 尊重佢哋係啦。譬如講一句 bonjour 或者講一句 bonsoir， 跟住然之後你講英文，咁佢可能佢都 OK 嘅，佢都會理你嘅。但香港其實有好多法國人嘅， 係咩？ 係啊，香港咧原來咧最大嘅叫做 minorities 啦，其實就係法國人。香港有幾十萬法國人喺香港做嘢。 點解我哋唔發現嘅？ 其實可能冇留意啫， 去曬中環嗰區係咪？ 我又唔知佢哋喺邊一區度，但係佢哋都分布喺唔同嗰啲專業嘅行業裏邊嘅，係啦。咁係咪個個都咁浪漫咧？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翻巴黎嘅話咧，我又去過一次啦。我都帶住呢一種好浪漫嘅心情去啊！都見到巴黎鐵塔啊，好靚。 係咯，係咪真係咁浪漫嘅咧？ 個幻想就係，但係去到實際情況咧，其實都驚驚地嘅。即係譬如話嗰度搶劫都好犀利啦，你成日驚，你一出街你就驚俾人打荷包啦。 係噶， 係啊，上到去啲鐵路咧都污糟噶。 佢污糟啲定英國污糟啲啊？因為啲人話原來香港算乾淨噶。 係啊，佢哋可以帶只狗上去噶嘛。咁所以咧啲係啦，地雷震都幾多下嘅，咁四圍都小便啊呢啲情況，不過歐洲好多地方都有，咁所以咧點解要即係要搽香水，有陣時都係撇陣臭味都係咁解啊。不過睇劇都係唔好搏劇啦。 La mer qu'on voit danser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A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 La mer Au ciel d'été Confond ses blancs moutonsAvec les anges si purs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 Ces oiseauxLa mer Les a bercés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Et d'une chanson d'amour La mer A bercé mon cœur Pour la vie 白韻歌有好多啦，呢一隻其實都係其中一隻經典嚟嘅嚇。La Mer 係 Chantal Chamberlain 啊嚇。La Mer 點解知唔知啊？ 唔知道，我就係知化妝品，化妝品 我都估到你。除咗個品牌之外嚇，原來咧係解 The Sea 啊，即係個海咁解啊。 听完法国歌，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头先都讲咗话法国，其实原来就同我哋想象中就未必可能系。 唔系，我觉得啫，系啦，因为嗰次去法国巴黎嘅一啲嘅感受咯，即譬如话乜嘢咧？譬如我哋喺嗰次我去做嘢嘅，因为咁就喺街上边，因为拍嘢啦。就好笑喎，講完嘢俾你聽。 好好好。 咁啊，喺呢個巴黎鐵塔附近遊客區啦，好多人，多得好緊要。咁但係咧，我哋做做下嘢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人行埋嚟，你跌咗錢啊咁樣。 哦，跌錢黨啊，真係嗰啲。 係啊。 咁你有冇俾人偷錢？ 梗係冇啦。你因為自己好 alert 噶嘛，你會知道呢、這個地方啲人喺度揾食啊，遊客越多嘅地方就係會出現呢啲情況。 真係個治安咁差。 果然真係有出現呢啲情況，咁你咪自己小心及住。个荷包啊，咁样咯，系啊，即系呢个系我一个好深嘅感受。但系除此之外，咁我觉得都好玩嘅， 系 好玩嘅地方系真系，譬如你去到啊，即系喺书啊或者喺电视里面见到嘅一啲景物啊，而家喺你面前哦，咁样咯，咁我觉得系好震撼、好开心嘅。 系我听人讲话嗰度真系好靓、好故色故乡，好多旧楼， 系啊，好浪漫嘅，所以应该都去一次嘅。 系好，我 一生人里面去一次。咁但系我哋对法国嘅一啲感觉，系咪个落差真系好大咧？系嘛， 系搞到我亲身先要去知道先，即系要去法国下。但系咧，其实咧，法国之前啦。我發現咗一樣嘢，因為我上網都睇過咧，就話法國同香港有啲乜嘢唔同之處啦。其中一樣嘢，佢又講話法國原來可以用一個即係嗰啲水龍頭咧，一倒啲水出嚟咧、 哦， 你隨時飲得嘅喎。佢話 哦，咁飲水喉水係咪啊？ 即係 咁去理解啦， 係啊， 都好普遍嘅， 係 啊， 係佢就 但係飲水，如果係買支水仲貴過酒嘅。 喺嗰边 系啊，所以饮酒系平过饮水嘅。 我以为喺杜拜先至系咁添。 唔系，好多欧洲地方都系咁噶。 系啊， 系啊，所以点解咁多人饮酒就系咁啊？ 但系佢都有讲过，如果一般嘅餐厅咧，旅客咧系可以同服务嘅人员问佢攞免费嘅水，因为通常啲餐厅咧咪会有。我哋其实而家喺香港食某啲可能贵少少嘅餐厅，佢、哦、都有两支水摆喺度噶嘛。但就千祈唔好开嘛，俾、 哦、 钱噶嘛。 唔使佢都会问你嘅，你要饮啲乜嘢系咪？你饮sparkling 啊，饮。still 咁跟住你同佢講我飲 tap water 即係普通嘅水唔使錢就得啦，或者你唔驚唔好咁尷尬，俾杯暖水我咁樣咯，咪講咪唔使俾錢開支水咯。 第二個啦，佢就話原來咧，因為大家都知嗰邊可能用歐羅噶嘛，有分五歐羅、十歐羅、二十歐羅、五十歐羅、一百歐羅，甚至乎去到五百歐羅嘅。 佢話有五百嘅咩？ 係哦。我唔知道真定假，佢咁寫啦。 咁、哦、我真唔知道，我都未見過。 係，佢就係話咧，原來咧，你未見過唔奇噶，因為點解咧？佢寫住咧話，原來佢哋一百以上嘅歐羅已經唔收喎。法國人、 哦、太大面額啦，係真係覺得 係咪咧？所以就因為太大面額，佢哋唔收咧。 啊，我就冇留意到呢一樣嘢啊，反而係咩咧？我記得喺英國咧、 嗯， 其實我聽過有啲朋友講咧，好、 嗯、 少人攞啲五十英磅嘅咁嘅面額出嚟用嘅。佢話我哋好少咁樣用咯。 咁點啊？如果買嘢嘅時候， 兩蚊十蚊啊，咁樣嗰啲比較多啲咯。通常譬如超市場買嘢都平，都唔算話好貴。 嗯 咁所以可能系咁嘅原因，就冇咁所谓大嘅面额啩。 就正如我哋咁，香港都系， 虽然我哋觉得好， 一千蚊我都唔会要啦。 但系嗱，一千蚊我哋惊假银纸啊嘛，佢系找唔到俾你喎。而家咁嘅原因系咪啊？ 咁啊系， 系嘛？ 但系其实我觉得一千蚊纸咧，除咗找唔到俾我之外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即系又搞笑嘢啦。我入翻落去柜员机入边。 哦，跟住然之後， 去攞啲五百蚊出嚟咯。 哦， 係啊， 我都好似試過有 麻煩嘛。 係啊，但係而家好少收一千蚊紙啦。 係啊， 因為而家都係電子貨幣啊，或者哎呀，我不如用我轉啲過數俾你啊咁嘅方式咯。 係，因為而家疫情底下成日都話，唔好掂咁多錢仲好啦咁。 咁樣。 係啊， 係。佢建議大家咧，如果真係要去旅行啊，或者要去換錢嘅時候咧，盡量同嗰個換錢找足嗰個人講， 係俾啲， 我想要100蚊以內嘅， 係係 100蚊以外嘅就真係盡量就唔好唔好要啦。 你唔敢帶咁多錢出街啊，大佬啊， 係啊， 依家俾人搶嘢咁點算？係 啊，同埋佢話原來當地人係好中意用 credit card 噶， 嗯嗯， 係啊，咁所以咧就一係就用100蚊以下啦，一係就用 credit card 啦。 好啊，我一定記住啊。 另外啦，佢就話咧有啲地方咪要俾小費，有啲唔使嘅。tips， 咁原来法国咧系要俾小费， 乜有啲地方唔使俾小费嘅咩？荷里， 我听过有啲系直情唔使噶嘛。 哦，是你讲香港系咪啊？ 系啊，又或者因为佢个加一已经摆咗落去啊嘛。 系、哦，咁 系咯。 如果你咁讲，可能就系啦。但系你在外国地方，你试下唔俾小费，嗌翻你翻嚟嘅，好尴尬嘅。 系，跟住另外啦，法国咧免费厕所系好难揾嘅，佢话。 嗯，欧洲好多地方如果去洗手间都要俾钱嘅， 系咪啊？ 系啊， 咁完全真系冇免费嘅， 但系干净啲。如果唔系又就周街咯。 即系 周街屙咯， 吓 系啊，女人就唔会啦，当然。 但多唔多周街人屙先？ 多， 吓 多。 即系当我哋成日觉得啲人冇文化先会周街去厕所嘅时候， 佢哋嘅文化就 系 真系屙尿噶， 吓 系啊， 哇，咁啊好臭， 系咯， 成地都。 所以我咪就系话咯，去到巴黎第一个落，即系一个好大嘅叫做落差，就系乜嗰度咁臭嘅。 哇，咁即係其實唔怪之你頭先話唔係想象中咁浪漫啊！ 係啊， 你聞到啲臭味嘅時候，你都已經唔覺得浪漫。 啱啊，所以點解啲人搽香水就係咁解啫嘛？ 啊， 辟嗰陣臭味啊嘛。 係，佢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佢都話咧嗰個冷氣啊或者暖氣唔係成日見嘅喎喺嗰度。 冷氣咪成日冇落雨添， 佢話咧，因為咧法國嘅夏天咧，又甚至乎熱浪嚟嘅時候啦，就可以高達到去30至40度嘅。 哦，係啊，好熱嘅而家。 但係佢話好多嘅交通工具， 冷氣係啊，真係啊， 係咪啊？係 啊，唔係成日有㗎。 係啊，佢就話其實好多嘅交通工具咧係冇嘅咯。 冇冷氣啊嘛，所以我講俾你聽啊，香港其實就好幸福，喺歐洲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冇冷氣嘅。依幾年咧熱到淨係癲咗咧，所以啲人點解會中暑就係咁解，要跳落去嗰啲水池嗰度啊。好多地方都冇冷氣，就算咧，譬如法國我唔熟啦，喺英國咧，譬如你買冷氣好難買啦，啲電唔夠啦。如果你住嗰啲地方咧，啲屋唔俾你改動咧，你想安架冷氣都難啊。 哇！ 係啊，你話啊，不如我裝架咩窗口機嗰啲 ，sorry 啊，唔俾你裝啊。所以嗰啲冷氣咧。就唔系好冻嗰啲移动冷气咧、就都常见一啲咯。 明白。咁好啦，咁啊，暂时讲埋最后一个先啦。佢话原来咧，法国咧，即系你知啦，以为佢都几方便啦，因为话晒都算系先进啲嘅地方嚟噶嘛。但系佢话原来咧，嗰、那个法国嘅超级市场咧。营业24小时嘅咧，得一间嘅啫。 哦，唔出奇啊，都系嗰句啦。大家法国人就系佢哋好识得享受生活噶嘛。你叫佢做多少少都罢工噶嘛咧。所以你喺香港，我喺香港，其实真系好方便噶。 望着你侧影，当你在掌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扇窗，恋爱。每样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 听紧嘅林欣彤嘅次元壁。次元壁嘅，一阵间十点半新闻之后咧，翻嚟继续有敏感时刻嘅，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校委会听日开会，预料讨论副校长任命事宜。据了解，两名获推荐人选分别是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君和龚鹏。本台发现清华大学网页一度显示申作君是党委委员，但其后有关资料被删除。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认为，有党委和政治联系的人出任副校绝不合适。学生会将会向校委会递交联署声明，亦会考虑进一步行动。港大校友关注组表示，两名获推荐人选同校长张翔的履历高度相似，如果获任命为副校，将产生用人为亲的不良观感。港大校委会成员卢颂茂强调，大学聘任工作有轮选机制处理，港大亦有跟足机制展开轮选，外界不应该公开讨论。旅游业界发起旅游巴万仔游行，多部旅游班由湾仔今次经广场万仔至政府总部，要求推行强制全民检测，尽快切断疫情，并在关口推行快速测试和落实健康码，恢复香港同内地及澳门的关口往来。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玲表示，不少业界在11月底政府保就业津贴完结之后，计划要求员工不要翻工，形容情况严峻，希望尽快切断疫情，让旅客往来。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姚柏良指出，即使本地游报团人数放宽，但反应不及预期，而且在疫情之下，业界在安排行程时有不少限制，对整体导游和领队开工帮助不大，强调恢复通关才能够真正协助业界复苏。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三项对台军售，总值约$18亿，中方决定制裁洛歇马丁、波音防务和雷神等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制裁参与这次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赵立坚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和美台任何军事联系。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南韩再多11人在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累计个案增至59宗。卫生部门强调，至今未发现死者死因和接种流感疫苗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会继续推行接种计划。又说接种流感疫苗利多于弊，世卫以至国内外专家都同意。新加坡决定暂停使用法国赛诺菲和南韩 SK 生产的两款流感疫苗，成为首批宣布暂停相关疫苗使用的国家之一，以作为预防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14点，跌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9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96美元。卖出1,904.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treat。 我哋风骚快活人咧就 Halloween 唔出街啦，留喺屋企度食餐饭。咁有咩菜式好煮呢？ 梗系煮呢一个巫婆扫把芝士饼啦，扫走晒啲病菌，干净晒。 嗱，讲明先啦，我唔扮巫婆噶吓。 你放心啦，今次你扮扫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00至12:00，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新聞回到嚟，繼續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直播室入面繼續有彭晴喺度啦，仲有我莫莉。 Hello， 頭先講完法國之後咧，好多唯美嘅嘢啦。 係， 我覺得而家應該講啲唔唯美嘅嘢。 點啊？ 因為咧，其實原來我覺得我哋人生咧，尤其是女人嘅人生，同美同呢個法國一樣噶。 點啊？ 外表好似好靚咁，但係其實好多嘢咧都好唔同噶。 但係我哋就係為咗唯美啊，所以先至要咁做嘅，莫莉。係令自己變得更加靚，咁但係真係有好多方法。我諗，尤其是點樣令自己更加靓，个个女人都话自己肥。 我睇咗一篇嘅文章咧，讲到访问咗一个90后嘅女仔。佢话咧呢个女仔为咗减肥咧，由呢个嘅减肥减到变咗就暴食症。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多女仔好容易会 遇到嘅过程嚟嘅。 过程 系你有试过？ 我唔知道自己算唔算叫暴食啊，但係因為我都係經常性都要減肥㗎嘛，而且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學，因為其實我都幾極端嘅，就係我會選擇節食嘅，因為我個人都比較懶，唔係好鍾意做運動嘅，咁所以所以我會選擇節食，同埋節食呢個效果係最快見效嘛。 我住自己喎、 啊，佢但系你谂下、啊，就系头先你话斋靓， 即刻靓， 系、啊、健康、啊，即系嗰阵时以为健康、啊， 系 啦，因为嗰阵时我嘅肥系肥到系我都知自己唔健康嘅肥嚟嘅，行路都攰嘅，好快就、 哦、 喘气啊，系啊， 但又唔想做运动、 啊，系啦、啊，咁啊不如减肥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就点解我话我唔知道自己算唔算暴食症咧？当你减到某一个时候咧，你系真系会突然间反弹，好想食嘢，塞好多嘢落喉，你仲要塞到，我记得嗰阵时我塞到咧，系我明知自己好饱， 饱到上喉咙定噶啦，已经 继续塞，因为我觉得嗰样嘢好好食， 跟住 之后我就会之后就求求呕咯， 哎呀， 仲要系我试过系有一个谂法咧，就系、是、咧我食下嘢，本来谂住控制自己，真系唔好食咁多啊，唔好食咁多啊咁样，但系当好啦，当谂住自己唔食咁多嘅时候。不如算啦，呢一餐饭其实都几油腻嘅，阵间都去扣喉㗎啦，唔紧要啦，食多啲啦，扣完喉都呕返晒出嚟㗎啦。即係会试过咁㗎、就是、你有冇试过？ 我冇试过去到你咁极端囉。 係。 但係我諗呢个都系做女人为咗减肥呢好大嘅一个过程嚟嘅。即係我就都有好鍾意食嘢，但我食完嘢之后呢我会做好多运动囉。 咁你跑步跑到咁劲。 但係我而家跑步跑得多啦，但我以前就会做另外一啲运动，譬如我去游水啊，譬如我去跳舞啊咁样咯。咁好紧张自己嘅体重，就系每一次食完嘢之后一阵就走去磅重啊，所以觉得自己重咗就好有罪疚感。咁跟住然之后就会做翻几倍嘅运动，希望可以消耗翻佢咯。咁我谂你今日 讲呢个古仔其实都系差唔多啊，系咪？ 差唔多啊，佢但系夸张啲嘅，佢夸张到佢话喺垃圾桶嘅面包佢会攞嚟食嘅。 哦， 系啊。咁我就未去到咁誇張， 但佢係抑壓得太犀利咯。 係啊，同埋佢已經係真係證實咗有呢個暴食症，而我都係只係懷疑啫。咁但係咧，我就會收手嗰樣嘢係咩咧？即係頭先都講咗，大家千祈唔好學同埋唔健康。係啊，我扣完喉之後咧，成個樣係腫曬噶。我試過有一次啊，其實都唔算一次，有幾次我係、因為扣喉咧，你知個衝擊係幾大啦。我係隻眼啲微輸血管 爆， 係 啊，爆曬嘅， 真係會噶，所以你就會開始，我有一日照鏡，我就哇腫到咁嘅個樣， 同埋話啲牙會係咪啊？會侵蝕啊，因為嗰啲胃酸係嘛，即係令到啲牙齒變。我就未試過，但我知道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有呢啲咁樣嘅經驗， 同埋喉嚨會損啊。 系啊， 当你喉咙损咗之后，好容易病，即系嗰啲伤风感冒嗰啲，好容易病。 所以咧，其实真系嘅，即系当然自己维持自己嘅身材，当然大家都好希望可以达到呢个目的。但系已经证实咗啦，你用呢啲方法，其实都真系，即系得到个好嘅效果，可能你觉得好嘅效果系一时，但系你失去嘅就系你嘅健康咯。 系啊，所以都会选择做唔同嘅运动。而家开始， 你而家开始会啦，系啊，系嘛， 系啊，开始去学瑜伽咯， 去学瑜伽，系啊，咁样饮食又自己会留意一啲啦， 系啊， 同埋我都觉得咧，虽然瘦啦，即系大家都想追求目标，但系都系一种潮流，追求瘦嗰种形象。嗱，以前咧瘦到好似条柴咁样嗰啲咧， 先至叫靓噶嘛， 先至叫靓嘅。但系而家嗰啲咧都有少少，因为大家都中意做運動咗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令到身體個線條咧即係變得更加結實啦。咁大隻少少都唔怕。 所以某程度上而家呢個疫情嘅關係咧、有度好嘅對我嚟講，因為個個都已經係疫症肥，咁所以疫症肥嘅情況下，對於我嚟講，我自己又唔係好似好肥嘅，係咪好自己好自欺欺人咁啊？ 自欺欺人啊！係啊，你應該做多啲運動。而家啲女仔係好興有馬甲線啊，跟住練到有啲腹肌啊，腳。或者是屁股的线条、叫蜜桃臀、更加结实，要追求这些咯。现在变了就是。 同埋我发现现在多了很多不同的运动的方式就差 了。是 以前你可能会很闷地或者很死板跑步啦。 是 啊，现在又有做 gym 啊，又瑜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 又拉筋啊。 是啊 那些 QL 做下运动、 或者那些六分钟必修啊那些。有很多不同方法令到大家好像多新鲜感做运动的。 是啊，所以这个世界都仍然都是讲。一句啦，只有懒嘅女人啦，系冇唔靓嘅女人嘅、 之后落嚟就会有我哋嘅敏感人物啦。 系，佢其实都贪靓噶， 系 系啊，佢系我哋今日敏感人物嘅访问啊吓，咁啊，今届十大杰青之一有萧海欣。 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呃我酬劳。他叫笑。随时会如勇敢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偿还你，请不要。身大病继续梦，时代太暗，而他拼命笑，或能为你捉到。 西干路，他叫赵夏夏，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用岩狂沙，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将积怨都深化，要补家为爱，谁人姑息那认真，超出底线刺激好人们，或有代价，你无谓是何事最易杀他，虽说笑哈哈，也有点火花，笑哈哈，平时不会吗？除非快被你逼到断崖，谁人还能够干吞至六茶？笑哈哈，无求至天马，笑哈哈，唯求别飞下，他不想当伟人。近年那瑜伽陪六岁人类说童话，然后眼前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一下，如若你们就以为他行政似文艺女孩的话，只因这夜你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咁啊喺敏感时刻里边嘅敏感人物嘅访问啦，系啦，咁啊当然继续有今年嘅十大杰出青年嘅得奖者之一，又话萧可欣嘅莫莉吓，咁啊继续同阿 Michelle 都一齐去倾下。咁、我谂上个星期大家都有听到啦，吓，其实佢都克服好多障碍，咁啊喺音乐上面攞到好好嘅成绩。咁啊，我觉得有样嘢好好，因为听阿萧爸爸咧吓，成日都提到啦，俾佢参加好多好多嘅比赛，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啊，冇错。咁啊攞好多奖，其实就令到佢喺个大家。我哋平时喺正常社会里面，我哋遇到发生嘅事啊、生活啊等等啦，根本就系冇完全咩分别都冇，亦都令佢攞翻好多唔同嘅自信心。 嗯， 系啦，咁啊，阿 Michelle 由呢个深光嘅万人学校嗰度啦吓，咁啊学习啦。但系咧，我觉得有个经历好得意嘅，因为佢咧就考入去主流嘅学校，咁啊入咗间名校嘅，其实都系啊，入到主流学校，其实真系吓。那個生活是怎樣的呢？ 其實都很開心的，是我覺得開頭其實是特別開頭啦，同學都很好奇啦，對我啲點字的嘢會啊咩嚟㗎？這個機這個點字是咁嘅，咦應該電腦發聲嘅咁樣。咁一路讀書都覺得幾開心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可以話其實學校係好錫我嘅，但係喺呢六年讀書裏面咧，我都感受到好多係可以喺融合教育制度裏面需要改善嘅嘢啦。咁、例如其中一樣嘢咧，就記得有一次咧，就同老師同同學一齊去參觀一個law firm 一個 律師樓， 律師樓， 嗯， 一個律師樓，咁就去到一個 office 嗰度啦，咁。有一個位好 nice 嘅律師就帶我哋參觀啦，咁然後咧嗰有一個係專係負責SEN 嘅老師，即係負責特殊學生嘅老師咧，咁、就同我講 Michelle 啊，嗱而家我哋參觀，你坐喺度等啊， 嚇嚇，佢唔俾你行啊？ 系啊，佢话你坐喺度等啊， 点解？ 费事你撞亲啊，坐喺度等啦。咁跟住我心话吓，唔会啊嘛，我撞亲。咁之后 就好彩有另外一位嘅律師啦，佢就不如我自己帶去參觀啦，咁我自己拖住佢咧 ，OK 嘅咁樣，咁就好彩佢又帶我參觀咯，咁然後另外嗰位律師就帶其另外嗰班同學參觀咁樣啦，咁佢又俾我摸一下啲文件櫃啊，或者佢介紹俾我聽係平時點樣工作等等啦。喺呢件事裏面，首先我好多謝嗰位老師，佢對我咁關心啦，我個安全好關心。 嗯、 但係其實我覺得有陣時，我哋殘疾人士，我哋特殊即係特殊嘅學生啦、學習其實就即係好需要係大家一齊去參與咯。我都知道你好想我哋安全，同埋好想我哋更加獨立。即係佢叫我獨立個程度係完全個同學都唔俾拖嘅。總之我識行，我都一定要我自己行。咁你就會令到人有個誤解，就係話啊，我 Tom Michelle 都會俾人鬧。咁即係話我下次佢經過，咁我都唔敢同佢講嘢啦。即係咁，其實。是好的，老師本來的初心、但是他的方法方面可以做好一點點，所以、怎樣可以、改善到呢融合教育方面，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資源方面，學校可以有多些資源可以、做一些教師的培訓，怎樣去跟殘疾人士相處，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呢就是要真的要處理一下老師、同學同埋即係家長之間個 relationship 關係，即係 resources 同埋 relationship。 係， 因為個關口緊要令到個學生係會享受喺個學校度學習啦，同埋同家長啊，同埋同家長、老師啊，同埋學生多啲嘅溝通，知道個學生嘅需要，唔好低估咗我哋嘅能力咯。我覺得就算我哋有啲 disability， 但係我哋有一啲嘅 ability 係幫到其他人咯。所以都希望即係我做咗傑出青年，好感恩啦。除咗喺音樂方面貢獻，我都希望喺融合教育方面貢獻啲，有啲貢獻。 係、明白嘅，但係我諗係咪即係即係學你知啦，即係我呢一班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學生，雖然都話係即係共用啦，係啦，大家都一齊共用，但係好難花好多時間，係咪？可能喺某啲即係係啦學生身上，所以會唔會都覺得喺學習嘅即係過程當中，對你嘅協助其實即係都唔多唔多咧？其實真係好老實啦，已經喺間名校嗰度咯，我好難想象如果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他們不是一間資源很多的學校的時候，可能他們遇到的待遇是真的沒有你那麼好的。 我都不是很清楚其他學校的特殊學生他的情況啦，不過至少我在一間名校傳統的學校讀書，其實我都自己會面對到一些困難和問題咯。可能有其中一件事就會即老師會覺得你跟同學，即使你睇唔到，但你同同學學習嘅模式係一樣嘅，咁我唔應該要俾 extra 嘅嘢你，你應該要同同學好公平咁去學習。咁譬如 history 嘅筆記啦，咁佢啲筆記裏面有一啲係有啲 blanks 嘅，即係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係幾時，咁你要填翻1914咁樣啦，咁即係老師上堂講你要填翻落去。咁老師俾我嗰份點字咧，即係佢又係揾人翻譯啦，揾深光學校翻譯嗰份點字就真係有啲 blanks 喺度嘅。咁我就問老師，你可唔可以直接俾埋啲答案我寫埋落去？咁老師就話唔得嘅，你哋要自己聽住上堂嘅。要上堂聽住，然後自己填嘅。咁因為我嗰時抄唔切啊嘛，咁如果你我抄唔切，我又係咁問人嘅話，其實反而就係會令到啲同學會覺得有啲厭煩咯。因為老師都冇特別去鼓勵同學去互相幫忙。冇特別去鼓勵，總之。Michelle， 你要獨立，你自己處理。咁我咪獨立，我處理，我唔明白，咪問同學同我一齊抄翻對筆記咯。當時嘅同學又唔係個個都咁成熟啦，有部分覺得我點解要借俾你，你又睇唔到，然後即佢會有好多 concern。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喺呢方面嚟講，學校都真係要為我哋殘疾人士做少少嘅彈性嘅處理咯。我覺得 即我聽到 Michelle 咁講咧，我發現佢只係讀書都已經有咁多挫折啦。你是怎樣跨過的呢、這個挫折？但因為我現在認識的你呢，你是依然 keep 住很多正能量。因為我之前呢訪問他之前，我有跟朋友說、有些朋友是曾經跟你有合作的，他都跟我說，他說 Michelle 是一個很活潑很開朗的人來的，是的，即是你遇到這麼多的挫折的或者這麼多困難，你都還可以 keep 住這個能量的。 其實我覺得即人每一個人面對的事其實是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咯，即係有一首歌叫《How Does the Moment Last Forever》啦，咁係Celine Dion 唱嘅，咁裏邊有句歌詞就係講 We have to know some bad times, or our lives are incomplete， 我哋一定要知道，即系喺生命之中，可能有啲回忆唔系开心嘅，可能有一啲挫折你系唔想过嘅，但系始终都要过咯。当挨过咗，你又系赢咗你自己，同埋当你经历过呢啲唔开心挫折，你就会觉得。生命是会更加圆满 的。嗯，但我想你学习上面都有些好同学帮你的。虽然我觉得学校一方面呢，其实我想他是好的，想你独立，是吧？但另一方面他又看不到其实你有需要一些的协助，那你就可以就得到一个平等的对待，那你就可以容易一些学习。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其实有些同学啊老师啊对你其实真的很好啊，帮了你好多，又甚至乎调翻转头，你咁中意整蛊人啦，你哋有冇互相整蛊先？有时玩一下先，系啊， 互相整蛊我哋又好少嘅，因为个学校全部即系或者都有，或者都有又会一啲即系譬如。系都可以讲，即系譬如老师，即系譬如老师规定我哋一定要可能某一个情况下唔可以用电脑咁啦，咁样食饭嗰啲，佢哋好多规矩嘅。咁我同同学咧就有一啲密码，就系敲门嘅时候咧有个节奏，嘣嘣嘣，即系有啲节奏咁样啦。咁如果你知道呢个密码咧，你用呢个节奏敲门就代表你系我哋个班嘅人。咁就大家知啦。总之系自己班嘅人咧就开门，如果系其他班咧就可能要熄电脑，因为个电脑可能有时大家睇下其他片咁唔俾嘅咁样。咁都好开心，有呢个默契咯，咁样咁就好开心，因为我。特別是我高中的時候，我那班人是很喜歡什麼都玩在一起，同埋一遇到事就大家會打成一片，即係會 S one 咁樣同老師解釋個情況咁樣，所以都幾好玩，係啦，有好多啲未來吳君如喺度。 有萧可欣佢唱嘅 I Thank God 啦吓，咁啊时间差唔多十一点啦吓，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敏感时刻。 美国非法补贴飞机制造商波音，世贸嘅决定标志欧盟喺世贸诉称对美国商品采取合法报复嘅最后一道障碍，但预料欧盟唔会喺美国下月大选前采取行动。美国驻世贸官员敦促欧盟唔好对美国商品征税。驻世贸代表团亦都发表声明，指特朗普政府强烈主张透过协商解决长达16年的争端，并寻求达成合理和解，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如果欧盟采取关税行动，将迫使美国回应，双方将会进一步偏离解决争端的轨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74点，跌6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7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01，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21美元，卖出1901.0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晚上八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准郑太梗系甜蜜蜜啦。曾经苦楚，而你爱我，在最心灰之时，再不怯懦，从基本爱起，没心事谈更多。遗忘跳入你心头，继续探过，傻的跟痴的，这样一致。 成为郑太嘅 Stephanie 继续派歌，同好多少女一样，佢都曾经相信童话故事嘅。但系现在嘅佢发现最普通嘅套路，两个人每日健康平淡，已经系最大嘅福气。作曲洪亮诗吉新风，填词有 Oscar， 编曲 Nick 吹吉新风，监制吉新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洪亮诗《基本恋爱套路》。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音乐说，张继聪的音乐选择。 佢一只歌叫《分手行》，系我最好噶啦。咁我记得我派上台啦，冇成绩。記得有一次承受嗰啲壓力咧係好癲嘅，即係我啱啱宣布我同太太要結婚，我要上台喺會展好多人睇嘅，咁我公司嘅人就同我講咧，你上台一定要俾心機做，哇咁樣行上台唱歌，仲點講 enjoyment， 即係你係會有好大嘅壓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 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翻嚟啊！敏感时刻啦，冇错，继续有彭晴、有莫莉同你一齐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出现嘅。 系今日我哋嘅敏感人物咧，继续咧都系萧海欣嘅。头先同佢倾咗一阵偈啦，而家咧我呢一 part 咧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系好多人咧成日都觉得 DSE 嘅考生系非常之苦恼嘅，因为我成日见咧或者我哋以前咧成日听电话嘅时候，啲人打电话嚟喊晒口咁。仲要尤其是 Michelle， 即系读书嘅时候要比一般人更加努力同埋更加长时间。你考 DSE 嘅时候嗰、那个压力系有几大呢？ 我平时 震添啊！个嘴即刻震谂翻， 你谂翻起你以前啊！ 我平时都好少食零食，但系嗰排真系咁食， 真系唔同噶。 因为有压力嗰段时间，唔知系好想食零食咯，咩咩糖啊、薯片咁样食好多。即系我嚟讲最困难就系数学啦。咁其实都喺我同期同一年咧，都有好多试咗人士喺其他学校度读，都系要考 DSE。咁都尝试写咗即系信俾有关机构啦，有关嘅教育机构啦。咁同佢讲话，即系我哋做唔到啲 3D 立体图咧，做唔到啲三角，即系做有啲图形嗰啲做唔到嘅。咁都想睇下可唔可以取消咗呢题啊？因为就算我哋都做唔到，都会失咗啲分。咁但系，总之就得到嚟嘅回复就系、是，即系都系觉得应该要同其他人一齐公平嘅。咁因为你虽然系残疾人士，但系你系都系考生，咁所以你大家都要做翻咁多个题目咁啦。咁所以有一个矛盾就系你要读音乐，你要考音乐，但系你就喺香港嘅教育制度底下咧，你就要系去读好多同音乐冇关嘅科。咁你要有一个合格嘅成绩咧，至少咁先可以系考到一个即系你想要嘅大学咯。咁因为每一间就算中文大学都有一个基本嘅要求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当时系好大挑战嘅，即系除咗得音乐之外，仲要读多几科咯。 系数学真系好难，我都唔合格。 我每一科都唔合格。我喺呢度反而想问萧爸爸，头先咧即系 Michelle 都有讲，佢就话 DSE 嘅时候的而且确系真系好大压力，不停食零食。咁你见嗰个时段嘅 Michelle 系咪真系同平时真系唔同？嗰段时间真系最大压力嘅？ 你点帮佢啊？ 点帮佢啊？就系、是精神上咯，同埋行动上支持咯。咁因为都之前都有啲媒体都讲过噶啦，因为佢由方块上方式嗰阵时咧，咁啊啲成绩啊倒退咗啦，由 second quarter 就跌咗嚟第三个 quarter 啦。因为以往间校咧。second quarter 咧，即一百名之内咧，全部入晒 U 噶啦。一百名之外咧，就问问啲噶啦。嗰阵时就盛传啦。咁我做家长嘅希望佢点都谷去second quarter 啦。但系因为嗰段时间，因为好多人揾佢表演啊，真系。我又唔识推个心软啊，试过有啲机慈善机构。唔同機構又揾佢表演，咁一個禮拜要揾四次喎。 哇！ 放學就換衫就即刻表演。 登台咁。 咁啊，嗰個老師嗰陣時已經退咗啦。咁同我哋講，我哋想見家長咧。咁我同佢講，咁點？佢話：咁啊，當時 Michelle 都講過啦。老師問佢：你將來諗打算點啊？咁樣，咁佢就講，佢就話：梗係想入中大同埋港大啦。咁樣，咁啊，咁嗰個老師講完就話：咁佢咧就話：港大中大你就唔使旨意啦，咁不如你唔好諗啦，不如你現實啲啦。咁當時個老師就同阿 Michelle 講就話：如果你考中大港大，不如你唔好諗咯，不如現實啲，不如入呢、這個APA 啦，咁都可能有機會嘅。 咁當時我哋心咧就係好好有啲唔係咁舒服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嗰陣時都唔係諗住去港大、中大嘅，咁其實都係諗住考去外國嘅。不過 Michelle 就咁講嘅啫。咁之後，我哋翻到屋企之後咧，咁開始有多啲問題出現啦。 咩問題啊？ 咁問題就話。喂，咁而家老師咁同我哋講，我哋應該點做呢？因為有一年考 DSE 最後一年咁啊，咁、我同 Michelle 傾啊，不如咁啦，我哋決絕啲呢一年任何機構揾我哋表演，我哋全部推曬去，我唔理啲咩慈善機構，咁啊推曬去。第一，第二就係要揾補習老師學校。咁當時咧就係啱啱嗰陣時就係揾到鄉間坊間最出名嗰兩間啦，咁樣咁其中有一間，咁我就想去問，咁我話啲視障學生等等，佢話都可以試下嘅咁樣。其中即係嗰時報咗邊幾科咧，差唔多去報考六科有四科都報咗噶啦，譬如英文。數學就去有一個以前嘅退休副校長啊，幫佢私人補習，佢幾好嘅，唔收錢，好咁啊，嚟補通識啦、英文啦、中文啦，咁啊，全部都係名師嚟嘅，咁啊，即係連埋呢、這個音樂就四科咯，好似就有課就嘛，冇啦，咁呢四科啦， 中史都冇， 唔使，咁跟住呢四科啦，咁我哋差唔多每晚咧放學之後咧去放五點啊。七點鐘啊，去補習，補到成十點，翻到幾十一點，晚晚如是咁，真係好辛苦啊！段時間真係好辛苦。咁啊，因為我哋要勤力啲啦嘛，你因為老師已經係提醒咗你，你唔得，咁你就自己唔努力咗一年，咁你自己啊就冇辦法啦，就唔好怪人哋啦。咁後屘喺嗰年時間咧，佢好辛苦，佢辛苦之前，我就你知。佢想同嗰時咧，那個補習老師好喎，嗰間校肯俾我坐埋隔離幫佢抄筆記，所以我要多謝嗰時個老師Costa 老師，直情好好。阿蕭爸爸，不如你坐喺隔離啦，佢唔收我錢喎，淨喺個隔離抄筆記。另外仲有一兩個老師都好嘅，嗰啲唔開名嗰啲就咁啊好好，真係俾我喺佢隔離抄筆記。咁啊，我就陪讀啊，即係陪睇讀先陪讀。咁 如 是者， 如 是者嗰年咧，嗰年咧就係阿 Michelle 就咁好勤力咁樣日頭翻學，夜晚放學就補習。咁啊，屋企都冇時間食飯，有逼時間就食碗面，咁就翻到翻屋企都已經去到十一點幾。跟住有時要做功課咧， 未做，通常都未做功課。 咁啊，做功課做成點鐘咯？嗰陣時真係好辛苦。嗰年都唔知咩生活，即係我覺得。在我人生之中都好未試過，由朝頭早六點幾起身送佢翻學，夜晚十一點鐘先至翻到屋企。咁啊，我同太太講你唔使住我哋話。咁如是者，後屘去考完 DSE 之後咧，跟住咧就出嚟嘅成績都滿意啦。咁啊，中大又講明就話收佢，因為佢好前啊，因為。佢 interview 嗰個成績好好，同埋佢嘅成績咧就係唔使擔心定收佢，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只要多謝翻當時個老師咯，因為可以咁講咯，如果當時冇個老師咁樣係當頭棒喝嘅話，咁同我哋講，我哋實質上嗰、那個情況，如果佢同我哋講就話已經好似小學嗰個有老師去數嘛，得㗎啦，你個女好叻㗎啦，你唔使擔心，佢一定得㗎。如果你嘅咁同我講。我就唔需要就晚晚去補習，又唔去表演，即係去幫人哋做呢啲歌唱表演。咁我哋就唔會做咁缺，所以講翻就而家真係好多謝個老師，咁樣提醒我哋，咁 remind 我哋，同埋咁樣講俾我聽，我哋當時嗰、那個、那個、那個弊處喺邊度。咁所以 Michelle 可以入到大學，即係多得呢個老師咯，係啦。 係咁啊 ，Michelle 入到大學又點樣咧？係啦，學習嘅過程咁，同埋其實得到好多獎項啦，幫社會即係幫咗社會好多啊，莫莉啊。 That burns for the tears of the brave. There is a light in your soul.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系啊，呢只歌都系有萧亚欣唱嘅吓，有呢首叫做《You Are Hero》。咁啊，莫莉呢一只歌咧，其实咧就系啊萧亚欣喺疫情期间啦，其实真系希望感谢啲医护咧，佢哋无私嘅付出啦吓，特登唱咗呢一只歌。而呢一只歌嘅创作咧，就系音乐人陈焕仁填词，咁 Michelle 自己咧作曲噶。 嗯，我知道佢攞奖嘅时候都有唱 這首歌，有唱呢只歌系啊，即系咁样唱呢一首歌俾大家听啊吓。 系 听过佢嘅故仔啦，即系当然一啲都唔容易啊吓、作为一个。即虽然佢系啱啱好幸运，亦都好好啊吓，即系喺中大嘅音乐系毕业，佢系第一个视障人士喺音乐系嗰度毕业。头先你都睇佢讲过啦，佢都系第一个考 DSE 系 音乐科 学生 嘅学生嚟。 系，同埋我觉得佢好厉害嗰样嘢就系头先佢之前都有讲过，就系话去到主流学校读书嘅时候，其实冇乜个配套 冇支援啊，冇乜支援啊。 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哇！佢点样可以即刻抄得晒啲资料？点样背得晒咧？ 啲記憶真係好好， 因為佢哋唔識字，佢哋用去摸啲特字噶嘛，佢唔係好似我哋咁啊，即刻寫噶嘛，哇、 啊 哦！真係好厲害。 係啊，好多時候咧，即係接觸視障人士咧，你發覺佢哋咧嗰啲記憶力咧係非常犀利嘅。即係我自己啦嚇，我都有服務啲視障人士咧，又有做口述影像俾佢哋聽啦。咁有時都即係疫情之前啦，又經常都去見下佢哋啊，同佢哋一齊做一啲嘅活動啊咁。我試過有幾次咧。咁就同啲視障人士一齊 part 做司儀，咁我就可以睇 Q 卡記稿啫。咁因為佢哋冇辦法啦嚇，睇唔到嘢，但係咧佢哋記熟嗰啲流程啊，記熟嗰啲稿啊，嗰啲説話啦，哇！真係可以一字不漏， 咁勁啊， 好厲害，真係自愧不如，所以真係好好向佢哋學習啊！真 係。哦，反而咧，好好奇就係頭先話口述影像咧、其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點嘅？即係我係不停就咁對住嗰啲稿讀啲電影俾佢聽，定係點咧？咁佢咪唔使睇嗰啲人哋嘅電影嗰啲對白咯？係咪㗎？ 啊，梗唔係啦！佢講即係如果喺電影裏邊有對白出現嘅時候咧，咁口述影像員咧。就要唔讲嘢噶啦，所以咧做口述影像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份好有挑战性嘅工作嚟嘅。咁但系就好好玩嘅，点解咧？因为你收到套戏之后啦，咁当然咧你就要不断咁样睇啊，睇几次啦。然之后咧，你就要喺一啲顺口位，喺啲场口度系啲咩咧？当个演员讲嘢嘅时候咧，你就要收声啦。同我哋做 DJ 咧，就我哋做节目主持咧一样，就系当你播歌嘅时候啦。咁如果有 music intro 咧，你就当然可以介绍首歌讲嘢。但系个歌星一唱歌嘅话，你就要收声。电影口述影像嘅电影，其实个道理都系如出一辙，都系一样嘅。 我睇过有一个嘅特辑咧，有介绍口述影像咧，你哋其实咧都要好急才喎，因为我睇到咧，譬如话嗱，佢而家行紧过去，攞住个水杯。佢而家飲水啦，跟住佢嘆咗一口氣，就話，跟住就即刻嗰個繼續講嘢喎。 係啊，所以咧，你睇套戲要睇好多次，就係知道有幾多時間。咁而家分工分得好細緻，因為我哋初初做嘅時候咧，就冇話寫，我初初做嘅時候咧，就冇話要寫定啲稿嘅，係自己睇完之後記咗，集低佢，去到嗰個位，你大概有個感覺，你知道要講就講。 呢啲功課都要你自己做， 要自己做噶。而家咧就係佢哋分工分得好細緻嘅，睇完套戲之後，有啲朋友啲義工，可能佢就係專注好叻寫稿嘅，睇完佢之後，佢啲文字嘅修養亦都好好嘅，因為佢要好客觀咁描述翻件事出嚟啊嘛。咁所以佢哋就專注寫稿啲又有。咁另外啦，咁有啲就係、是做呢個口述影像員啦，咁佢就去演繹翻套戲。咁當然既可以寫到稿，亦都可以做口述影像員嘅，亦都有好多呢一類嘅義工嘅。 咁而家暫時聽你咁講嘅話，其實除咗呢一樣嘢係對於盲人或者失明人士嚟講，係啦，視障人士嚟講係一個嘅娛樂咧。其實佢哋仲有啲乜嘢？你有冇同佢傾偈嘅時候？ 佢哋而家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個嘅口述影像咧，其實當然都令到視障人士喺睇戲嘅時候咧，帶嚟好多方便啦。先講唔好講其他娛樂，因為咧佢哋以前遇到嘅情況係啲乜嘢咧？雖然你話套戲嘛，有啲演員喺度做戲咯，你應該知佢講乜噶嘛，但係真係唔知嘅。有陣時你知道我哋睇電影嘅時候啦，咁個鏡頭就係用鏡頭去交代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睇唔清楚，你即係你睇唔到嘅話，你都唔知佢講乜，佢哋就會有呢一忽忽嘅情況。但係而家咧。就補足咗， 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可以即係更加完整咁去明白套電影發生啲咩事咯。咁當然呢一個娛樂就好豐富啦，因為除咗佢哋可以喺口述影像嘅時間裏邊睇到電影之外，即係有時可能去喺輔導會，而家喺戲院都有啦，係嘛？即係口述影像可以已經預先可以去睇到，因為已經錄製咗。咁我記得喺呢個過程當中呢十年當中咧，即係譬如話，我記得嗰陣時做葉問呢套電影啦，喺輔導會裏面講完之後咧，咁受到電影公司方面嘅注意，跟住然之後咧就話，我哋都嚟幫手教佢哋打詠春， 哇咁好啊！ 係啊，咁所以佢又打詠春啦，咁當然亦都有跑步啊，好多嘅活動啦，咁我記得好似係咪有啲 跑馬拉松添嘅，我知道 品咖啡啊，好似都有 嘅。我試過不過就唔係失明嘅，我係見過有。有同嗰啲訪問啦，傾過係一啲聾啞人士沖咖啡，仲攞比賽冠軍㗎。係 啊，咁所以其實真係有多啲人注意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可以大家喺呢個空間裏邊有共融，可以互相幫助啦。不過當然啦，喺疫症底下，你知四圍摸咧，其實就好難衞生啲啦。但係視障人士咧，好多時候真係靠觸摸嘅，所以呢段時間佢哋真係比較辛苦一啲咯。 这崩溃的课室，沙砾里埋住了未染污之灵。等你在这倾侧的教堂，这名危巨塔乃最初跟最后那约定。心暗起，在这朝黑的戏院，坚声道陪着伟大建筑殉情。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叫世间想起我的璀璨。如若有天这城有见白灰飞破千里，旁人在四川我们留在这地，全望若有命，红路用雕不必刻意避，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同享这毒气， 同享这 谁有气罕有生机。 着你、啊、完成这压轴戏，脚踏这地，同享这毒气，也去搜出个生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表示，听日将会同国泰管理层会面，要求改善新合约条款，以及争取延迟签新约的期限。工会亦都会寻求法律意见，不排除发起任何行动。工会主席黄思敏质疑，国泰以四个月时间安排重组，但是员工只是有短时间去考虑可能影响一生的合约。他说新合约提出永久减底薪四成不合理，而新约列明员工被遣散的时候会对冲强积金公款，加上国泰未能承诺未来两三年不裁员，令人担心。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批评国泰借疫情永久剥削员工，并登上对冲强积金的尾班车，担心国泰的计划一旦成功，其他企业会跟随。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捷克、塞尔维亚、法国和印尼抵港，今日没有新增本地个案。一连三日的假期到尾声，不少市民外出，无论市区或者郊外都人头涌涌。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近日多人外出，要留意疫情发展，又认为能否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要看多几日情况再作决定。一连四日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相信是会议举行会场的京西宾馆附近一带，早上保安加强，会场外和附近的路上停泊多架公安和特警车辆，有公安和便衣人员在附近一带戒备，并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不能够驶进宾馆。新华社报道，会议议程包括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审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报道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十三五的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法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进一步紧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维持打击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强硬立场，呼吁民众抵制法国货。埃尔多安在电视讲话中又说，如果法国的穆斯林遭到压迫，各国领袖应该采取行动保护穆斯林，并要求欧洲领导人告知马克龙停止发布仇恨言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54点，跌6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4点，跌7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9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2，人民幣6.713，英磅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3.13美元，賣出1903.6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仲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噶。 一时大意唔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二十年前 Linkin Park 嘅 Hybrid Theory 掀起 New Metal 嘅热潮，二十年后嘅今天，从未曝光嘅 Version 再见天日。Linkin Park In the End。 For me, calling me to be part of their property, and now I see that I get no chance. I get no break. Fakes and snakes quickly lead to mistakes, and as the tightrope within slowly starts to thin,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y close their eyes to the twilight, to the skylight, and the highlights on a frame of steel. See the brightness of your likeness as I write this on a pad to the way I feel. Hear the screaming in my dreaming as it's seeming that you played your part. 念呢一张 Hybrid Theory 嘅大碟二十周年纪念啊，再将呢一只嘅作品咧，从未曝光过嘅 demo version 咧，就系送俾所有嘅乐迷。本周占第四位 ，Linkin Park In the E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treat。 问大人，万圣节就嚟到啦，想应下节，但又要戴口罩，点算好啊？ 莫莉，口罩嘅面积咁大，其实一家人可以发挥下创意，画啲公仔啊，或者写啲得意嘅字句，咁咪有晒万圣节气氛咯。 系、啊，又可以抗疫，又有气氛过节、啊。不过画边个人嘅样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今日咧，塔罗 Ringo 咧依然都会喺敏感时刻嘅呢个时段嗰度嘅。咁啊，塔罗 Ringo 你好 ，Hello。 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一啲咧都好关自己事，但系又好似好远嘅嘢。 冇错。 同埋，我想问一下你，你今日嘅题目有冇一啲已经系？实现咗咧， 有、哦，所以我哋要讲咯。 好啦，开股啦，今日就系讲2020年大预言，因为其实都已经去到十月尾噶啦， 系啊， 所以其实有好多咧都已经可以知道今年嘅预言究竟边啲系成咗真，边啲嚟紧嘅有机会成真咧，定系大家听一下摸一下花生啊，倾下偈就算咧咁样。 我自己觉得咧好多预言啊，我就唔逐个讲预言家嗰啲名啦，但好多预言咧都有预言到今年。是会有大疫情的，真是起码有四到五个，例如火星男孩啦，我自己就觉得这个男仔因为连霍金呢都拜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不可以证实他是不是在 火星嚟，但的而且確佢講嘅 science 嘅一啲理論，連霍金都未知。 嗯、哦，呢、這個火星男孩係未來人定係咩咧？ 佢話佢係火星嚟嘅人嚟嘅，投胎轉世嘅。 哦，但係而家仲喺世界上。 佢仲喺世界上面嘅。哦。咁所以咧，佢係小朋友嚟嘅啫噃，仲要。 係。 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有啲、對佢係有啲。幾喜歡掰他那套東西，咁佢其中一個預言 霍金都掰喎，如果你講 冇錯，咁佢其中一個預言咧就係、話今年會有一個肺部嘅病啦，嗱咁出咗啦，係，咁另外咧就係、話有個美國咧就2012年唔係世界末日嚟嘅，真正嘅世界末日未到，喺2011年咧會有三場水嘅災難，咁佢之後咧就話我哋而家呢個病咧，去到2050年咧係會再發嘅。 哦，即係30年後又再發。 冇錯，但係佢如果講得30年後，即係都未係世界末日啦。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咧，我又覺得世界末日冇咁快嘅，只不過咧係。我自己咧好中意睇卡通片，我唔知道你有冇，就系、是、Samson 啦，你有冇睇先？ 哦，有啊有啊有啊，黄色头嗰个。 冇错，我真系觉得佢好神奇。冇错，佢系一套预言卡通片，你唔好睇小佢。 系， 佢曾经都预言过几件事系一模一样咁发生嘅。 系， 譬如佢其中一集系喺2012年播，就是、Donald Trump 咁样落嚟话成功啦。咁所以咧，的而且确咧，佢系非常之有预言嘅能力嘅。 系之前又唔知讲话啲篮球员定足球员嗰啲都系准噶嘛，好、多都。 咁同埋咧，连小 S 都中嘅。小 S 咧有时啲 小 S 你讲小 S， 我以为你话 Samson 咧，连小 S 都中吓。 譬如小 S 会讲一啲可能一啲明星会唔会一齐啊，或者到最后佢哋会点样结局都中。所以我自己觉得咧， 即系原来小 S。都得嘅预言家嚟嘅， 其实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种预言嘅，咁但系你 唐绮琪有劲敌咯，系咪 冇错？但系唐绮琪系国师啊，佢已经唔系预言家咁简单。咁但系咧，我今日咧就好想讲，我自己觉得即系睇呢啲世界预言啦，咁佢其中一个就话股市会冧，咁的而且确股市有冧，即系所有预言咧，佢哋都有个共通点，话今年有四件事嘅。咁有三件就發生咗啦。第一咧就係佢話喺土地上面會有一個大嘅瘟疫，咁我哋已經 中咗啦， 中咗啦， 我哋而家都中緊啦， 冇錯。咁第二個咧就係話全世界嘅股票喺年頭會開始下跌， 都中啦， 都中咗。 咁有咗呢個瘟疫，梗係中緊， 冇錯。咁第三咧就係佢話世界會超級大亂，會停頓，咁亦都中咗啦。 又系瘟疫咯， 冇错。咁所以我哋而家就等紧第四个预言。 第四讲咩啊？佢 第四个预言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可以克服到呢次困难咧，出年系非常有生机。 哦，咁就好咯，即系终于都大家都好辛苦。其实呢两年大家都辛苦，咁啊有生机系件好事。不过咧，我听过有人讲过咧，即系有一个话成日都有讲话咩未来人嚟香港，即系头先你话金星嚟啊嘛，定啲火星，有啲就会话未来人过到嚟就俾牵涉我哋而家嘅人啦。 系啊。 傳聞話有一個人有講過咧，聽過就係話原來咧呢個新冠肺炎咧好快就會有疫苗啦，亦都會將呢個疫苗好快就令到我哋呢個嘅病就會平息啦。 我比較相信啲 positive 嘅， 係咁係嘅，因為我覺得每一樣嘢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你出嚟嘅結果就正能量啦。 係啦，咁雖然啦，我頭先講話過到今年之後會有大嘅希望，唔係火星男孩講嘅，係其他預言家講嘅。但我當然希望呢個預言成真啦，因為始終我自己真係唔希望見到太混亂嘅。咁但我自己覺得咧，有陣時正常人都有預言嘅。你有冇試過發過啲夢，跟住又去過，好似去過嗰個地方，你再翻去嘅時候好熟悉嘅咁啊，但你明明未嚟過嘅。其實呢啲都係預言嚟噶，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預言嘅能力。其實咧有啲專家就研究啦，點解你會有預言能力咧？其實咧就係、平衡時空嘅 concept。其實我哋喺好多個時空都交錯混亂，導致。其实我哋会有预言嘅能力， 天能，我睇咗呢套戏啦， 我未睇啊， 完全睇唔明啊， 唔好剧透啊， 所以唔系我剧透完你都唔明白啊，话俾你听，连敏大人啊，即系做晒鸡精啊，睇完入去睇套戏，睇完出嚟再睇完，佢先明白一半咋，你谂下几夸张嘅事， 咁所以我自己就真心觉得嘅，即系。 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预言家嘅，只不过你有冇去留意到你生活嘅 detail 啫？ 系嗱，咁咧，其实咧，呢个世界预言啦，经常性都会有噶啦，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添嘅，台湾又话有，日本亦都好出名啦一个，咁啊，外国又有啦，而家最 hit 嘅应该就系印度嘅小朋友啦， 冇错， 系啦，咁啊，除咗呢啲预言之外，有冇一啲再正面啲嘅预言呢？ 咁咧就好奇怪嘅，通常人咧系唔中意讲正面嘅预言嘅，所以大部分嘅预言都系灾祸啊或者灾难。 系， 咁但系咧某程度上，我自己觉得点解会讲灾难呢，就系、是、你要首先搞清楚咩叫预言先。预言通常系为咗令你可以趋吉避凶。 系， 所以咧我哋每年咧年头咧咪去睇个八字师傅或者点，其实都系预言嚟噶。 系啊， 因为你去预言今年发生咩事嘛，所以其实预言如果你够 positive 去相信佢，咁佢可以变成好嘅预言。咁你觉得你人生最大预言系咩？ 我人生最大预言就系、是、我可以识到好多好好嘅朋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读书唔叻系靠把口运识嘅。到最后我都发现我友情运系的确唔错， 而且你都已经成功啦。咁但系 唔好咁讲，托赖托赖啫，仲有好多嘢要学习。 唔会啦，咁所以咧，不过有一个人佢叫珍妮，佢的而且确有个大预言咧，佢就话末日善恶大决战嘅。咁呢个预言咧，佢系讲紧。这个世界人类的希望将会在东方出现，东方将会伸出一个彻底改变世界的人， 是 所以呢他就说会有， 是好的，但是这个 是的，他说是救世主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期待就是这个救世主会出现 了。哦，那我们求神拜佛，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会出现了？ 2020 今年 没错， 即出现了 未完嘛，今年 印度腩 唔知道，所以其实今我自己觉得，因为佢呢本书咧系喺1971年出现， 哇！ 咁而佢嗰本书咧就叫《荣耀的呼唤》啊， 系。 咁喺呢本书里边咧， 佢都系个预言家嚟噶， 系啦，佢本身系预言家啦。咁佢系点样嘅预言家呢？其实佢系为咗神嘅使命而嚟嘅，所以咧佢系好相信。所有佢嘅预言都系神俾佢嘅信息嚟嘅，咁而佢喺1997年啦，佢就讲过话已经会爱与爱之间会建立一个大同嘅世界咁样噶啦。佢嘅谂法系觉得世界要和平嘅，即系佢讲嘅呢个救世主唔系为咗我哋打仗或者为咗任何嘢，佢系为咗大家可以有爱咯。 系咁啊，希望咧，即系每一个地方啦，我深信咧，即系有爱有和平嘅地方，先至系一个好嘅地方。咁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记住呢一样嘢啦。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呢个2020年嘅预言。咁同一时间咧 ，Wingbo 讲完之后，都会咧有一啲嘅心理测验去俾大家同大家玩嘅。今日嘅题目系讲咩咧？ 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你需要喺边方面努力啊？咁喺嚟紧剩低嘅时间里边咧，你可以达到你嘅目标呢？ 系啦，咁啊，一首歌之后翻嚟就会解答大家噶啦。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斗星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未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 然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光。暗黑你醒守光，到这里荒心交给我，原谅曾痴想牺牲你爱也懂。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以东，思之以西，仙女以北，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临刻你醒走。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痴诉，今天我爱撑起我。 时间翻到嚟啦 ，Rainbow 已经喺一首歌嘅时间里面咧，将我哋嘅牌咧，即系一个心理测验就摆咗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度噶啦。今日 Rainbow 带俾我哋嘅心理测验就系喺边一方面做好啲先至可以接近成功嘅 ？A、B、C、D 四只牌， 冇错，你拣 B 啊嘛？ 系，我拣 B， 我拣 A 咯。 好啊，咁啊由 A 嗰阵时解答先咧。 好。嗱，如果你嘅目标同钱有关就发达啦，因为呢只 A 嘅话 系啦，因为你咧系金币六， 喂啱你、哦，事业女强人到呢排， 其实我都好想拍拖，大家有冇人介绍？咁因为咧， 做人可以咁贪心噶，虽然我都想啦，大家有介绍咗俾我先。 咁咧呢个金币六咧，佢就系讲紧，喂喺你嘅事业上面的而且确有新嘅发展啦，有新嘅希望。咁但系你要继续坚持，唔好三分钟热度，唔好觉得困难就放弃或者暂停。你自己咧就抽到圣杯五嘅，因为咧其实圣杯五系 suggestion 啦，咁就代表呢个牌，只要你坚持，唔好放弃。想多啲 positive 或者食多啲香蕉啦，因为香蕉可以令到人开心噶嘛。 即系唔系抽呢只牌都可以食， 都可以食香蕉。香蕉有个抗嗰啲叫咩啊？抑郁嘅功能 系，同埋可以排便。 你好紧要系咪？ 紧要，我成日都讲噶，我唔介意俾敏感时刻所有朋友知噶。 所以咧，其实你两只牌都系讲紧，最紧要系坚持同埋揾到你嘅方法去做就得噶啦。 好啦，到 B 嗰只牌即系我拣嗰只啦。 系啦 ，B 就系命运之轮啦。 我觉得佢好靓啊， 佢靓噶， 我今日好想拣佢啊， 因为佢系有对翼啦，系咪？然之后又有一个好靓嘅姐姐坐咗喺个轮上边啦。咁其实呢隻牌呢佢主要係讲緊喂幸运嘅嘢将会发生啦。 喂、 你可能将 会咋 将会咋。咁係今年发生㗎嘛应该。 哦即係得返一个月都 ok 嘅两个月。 都有两个月嘅。咁呢就代表啊你嘅新諗法係啱㗎啦。 喂 所以你有你嘅新计划或者新嘅 planning 係绝对啱嘅。 喂 应该要做嘅。咁、 啊、 suggestion 嘅牌就係权杖嘅仆人啦。 你唔好话俾我听有事再辛苦啲已经好辛苦㗎啦。 权杖仆人唔係辛苦。 係咪呀 佢係好 X 事先辛苦㗎嘛。 拜拜。哎呀冇唔係你辛苦係啲仆人帮晒你所以你唔辛苦㗎。 唔係佢係代表你冇晒你嘅时间即係可能你譬如想哎呀我其实真好想放一日假或者我真好想休息一日。 对唔住冇呢个休息嘅时间。咁所以佢系一种诶。一年365日都要努力工作嘅牌， 不过听众们如果都有揀 B 呢隻牌，头先 Rainbow 都讲啦，我哋会有好嘅成果嘅， 冇错，好嘅结局 啊，好嘅结局， 冇错， 即系成果啦， 即系可能你今年回想你就觉得我做呢个决定真系实在太啱啦，所以系一个好嘅结局， 成理贵言啦， 唔紧要，唔紧要。 到 C 嗰只牌啦 ，C 咧就系宝剑皇后，宝剑皇后咧佢系一个女仔啦，坐咗一只。张王椅上面揸住把剑去望住，咁代表咧佢好清晰知道佢想要啲乜嘢。 系， 但系因为呢个人坐喺度嘛，咁同你想要嘅嘢咪有距离咯。 嗯， 所以宝剑皇后咧，佢系有一啲距离性嘅。但系我嘅 suggestion 咧就系圣杯七，代表可能呢件事真系唔适宜今年做。 哦，下年先， 冇错， 争两个月啫， 争两个月啫，同埋可能你会容易颓。废嘅做呢件事，反而可能 挫败， 冇错。咁所以其实不如算啦，唔好暂时唔好谂住，或者揾一个更好嘅时机先做， 或者你呢两个月咪做一个准备先咯。因为好多嘢你行动之前应该要做啲准备噶嘛， 都得 系咯。准备完之后，咁你咪两个月之后先做咯。 同埋其实我自己觉得啦，你抽宝剑系风，圣杯系水，两个都系捉唔住元素。你而家去付出根本就冇回报， 同风一样飘走。 冇错。 好啦，第四只牌 D。 D 咧就系宝剑仆人， 系风一样的男子，我见到佢嘅样子， 佢直头王子啦。咁咧就系讲紧，如果你嘅目标系同爱情有关咧，可能有少少喜出望外嘅意外收获嘅。咁但系啦，讲 除咗爱情之外，金钱嗰啲全部就好黑仔啦， 就无谓问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嘅事业系想我换工啊，或者点的，而且确而家唔系好嘅时机嚟嘅，因为始终风嘅元素都系讲紧你捉唔住而家呢个 timing 系冇用嘅。咁 suggestion 咧就系权杖二，睇定啲，睇世界嘅趋势啦，睇世界嘅改变啦，咁会更加好嘅。 嗯，咁啊好啦，四隻牌都解答晒大家啦。咁咧，如果大家有啲话，我想深入少少问 Rainbow 一啲问题，例如我今年转工好唔好啊？我下年可唔可以真系同暗恋嘅人一齐啊？大家都不妨咧可以私人口信过嚟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嗰度。咁塔罗 Rainbow 咧有机会会喺大气电波度解答大家嘅。今个礼拜 ，Thank you Rainbow，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探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间是 DIJ 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最后一间唱片铺》。一阵间十二点钟新闻翻到嚟咧，就会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音乐说啦。一阵间嘅嘉宾会是张继聪。敏感时刻在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